前面八品，静心的静。阿 K， 你还是把它 mute 好。你上来之后感觉有一点杂音。然后第二个八品啊是这个了解的解。之后啊是行，实行的行。那么最后啊是正，正德的正。所以啊，我们 so far 其实也很不错了，就是把前面的这个八品啊基本上讲完了，而且也算是仔细。那么性啊，它其实前面八品，那么你看到性这个字也很清楚，就最主要啊是让你对金刚经啊有一个大略性的了解，那么也把金刚经最重要的这个精神啊也点出来了。那么希望啊你对金刚经能够有信心，能够啊有信心之后啊就能够愿意啊去了解更多的细节，所以到解之后呢，你有能力啊去实行，你有能力去 practice， 最后当然就是正德。所以前面八品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它是基础。我记得我说啊这个金刚经啊其实前半啊整个金刚经啊其实前半有两个坎。第一个坎啊就是第五品，讲这个体性相用，讲性跟相中间的关系，讲缘起性空。那么这个地方啊我记得我们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讲起，大家好像我感觉所问的问题啊大家的讨论也比较我觉得有进去到这个重点，有那么再下一个坎呢是十四品。不过没关系，我们先把前面八品结束啊。那么如果整个来去想一想啊，这个金刚经我们如果前面这个流程啊稍微花几分钟时间如果过一下啊，上次啊我有问大家你为什么要念金刚经，那么金刚经啊到底能够带给你什么。大部分的人啊其实都是说啊刚好有机缘啊，觉得金刚经很有趣啊，那么觉得说哎好像很有名啊，想知道到底讲些什么。但事实上啊，那么那个我记得上次 Priya 他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啊，哎呀，人生啊很无奈很苦啊，这个很无常啊，那么希望啊能够借由修行啊，能够让自己这么更的心啊更平静更安乐。其实啊，这个真的是重点。我为什么上课之前啊有问了一下你们为什么知不知道人生八苦是什么？上次也提到了生老病死，这个爱别离啊，喜欢的爱的不管是人事物啊，最终啊要别离，生离或死别。那么如果是人啊，自己最爱的人永远脱不了生离死别的结局，不是你死就是他死，都是一样。那么怨憎会，讨厌的人呢，讨厌的事情呢，他就一定在你身边。这个人走了，会有一个更讨厌的人进来。我们说大部分换工作都是因为讨厌这个老板，换一个工作就下一个老板更讨厌，很多都是这种情况。那么爱别离怨憎会，思不得或求不得，你喜欢的东西想要的东西啊永远都无法满足，最后呢或者说永远都得不到，最后啊是五蕴炽盛。那个真正有写五蕴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炽盛呢，就是基本上啊，炽盛就是说这个很旺盛啊。所以啊，基本上就是说你啊，被这个外面的境界啊拽得团团转。天气一热，你不舒服；外面有噪音，你也不舒服；外面发生任何情况，你也不舒服。总之啊，人生的苦啊，不管你是有钱没钱呐、啊，是男是女，老老少少，都离不开这人生的八苦。所以啊，我们说修行啊，希望带着我们啊，能够给我们一条路，指引一个方向，让我们能够解脱，解脱痛苦，那么不要在这个痛苦之中打转，在轮回里面就是在痛苦之中打转。所以他希望教我们啊，怎么样能够处理。好啦，那这个须菩提就因为这个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啊，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大家先了解《金刚经》它的背景是什么？其实背景就是这样子。那么，须菩提啊，那时候在这个法会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个法会？因为须菩提觉得这个时机成熟了啊。他们之前有很多不同的讲了很多的法， 我们说这个佛陀在世啊，讲经说法这个49年，其中啊有22年呢、是在讲空性。前面的一转法轮是告诉你人生很苦啊，有这么多的苦要求解脱，这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中间22年呢，就告诉你啊，讲空性，讲缘起性空，告诉你如何解脱。那么讲了22年呢、所有的文字我们之前讲过，就是结集在大藏经里面呢、有600卷，那《金刚经》只是其中的一卷。所以在讲你要去想，在讲《金刚经》之前呢、他已经讲了好多的经文，所以讲。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是佛陀跟学生的对答。那么讲到了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啊，《金刚经》啊是这个大圣经典，讲空性啊，这种经是算大经，《金刚经》啊算是大经。那么大经啊是非常稀有，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讲啊。那么所以须菩提看到这个时机成熟了啊，就问了佛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他问他什么问题呢？他说，如何啊安住我的心，如何啊降服我的心，如何安住我所发的菩提心，如何降服啊我们的妄心。那时代背景其实就是为了要能够离苦得乐。那离苦得乐啊有2种，有些人修小乘，那么像阿罗汉，他觉得我自己离苦得乐即可啊。他的离苦得乐定义就是说我只要脱离6道轮回，哎呀我就搞定了。这是小乘阿罗汉的想法。等到我们讲第9章的时候，我们会把大乘、小乘啊再讲，再多讲清楚，更清楚一点，他的发心，那么他的这个结果啊，到底有什么分别？那么另外一种是修大乘，他说我不但我要离苦得乐，但是我要最圆满、最究竟的离苦得乐。阿罗汉的离苦得乐啊，他自己离苦得乐，但是因为他没有发慈悲心，所以他没有办法圆满。所以呢，他的智慧啊，跟福德是有限的，不是圆满的。那么发大乘啊，是发菩提心啊，所以要行菩萨道。菩萨道是什么？发菩提心是什么？菩萨道就是菩提萨埵，菩提呀、就是向上求，上求智慧，最圆满的智慧，最圆满的空性的智慧。那么下求什么？下化什么呢？萨埵是下化，下化有情众生。能够帮助所有的众生都跟着我一起离苦得乐，都能够得到这圆满的智慧，所以菩萨道才能够圆满。你不行菩萨道，走小乘，你就是修慧而不修福。但是呢，福跟慧啊，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就像你的精神啊，跟你的身体是相辅相成的。那么你身体要健壮，你的精神层次啊。当然，这个比喻啊不完全对。你说有些人很聪明，精神很满足，但他并不健康。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你的心理跟生理是要能够找到一个平衡。所以福跟慧啊是同样的概念，是说如果我的福德不够，那我的智慧也没办法圆满。我要有智慧跟福德两个相辅相成，并驾齐驱，都一起往前走，我才有办法走。像小乘，他智慧修到某个地步，他没有福德，那么他是智慧修到那个地方也就停下来了。好了，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我们就知道须菩提他问佛陀如何能够安住我所发的菩提心。发心很容易啊，我发心我要行菩萨道很容易啊，我就发心了。发心减肥很容易啊，但是有几个人真正能够做到持久的去做？你当初所发的那个愿力，不忘初心，发心很容易。那我发菩提心，有几个人能够永永远远、长长久久的记得自己所发的这个菩提心，记得自己的初心？所以发心其实已经不容易，但安住你所发的菩提心更难得。所以这是须菩提所问的问题。那么他的背景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自己跟所有的人一起离苦得乐。好了，那佛陀就跟他讲，他说你要离苦得乐啊，我们上次讲，你就不能再想说天天想着自己我要怎么离苦得乐。你如果只想自己，那是苦上加苦，原来的苦都在，再多加一个烦恼，我要如何离苦得乐？所以啊，那永远没有办法 work。 那离苦得乐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发菩提心，你要带着大家离苦得乐。那么最主要的，你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对治你自己的这个执着，你的我执。人的痛苦啊，来自于自己对于自己身体跟心理的执着，这我们上次讲过。所以你要破这个执着，破这个我执，所以你要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这个就是所有的原因。那么当时佛陀跟他讲，他说你发心啊度所有的众生，可是有一点哦，你在发心度所有无数无量无边众生的时候，你却要记得一件事情，十无众生得灭度。这个地方把我们之前的缘起性空啊，这个禅宗或者佛教佛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缘起性空，它是佛教啊对于这个世界宇宙的人生观，或者我们说世界宇宙这个人生的所有的观点，就是缘起性空。好了，那缘起性空我们讲了很多，所以啊，那么第五章，那么对不起啊，你去想想看，发心度所有的众生，是不是就是修福？我要做好事，但是十无众生得灭度，你了解所有的众生，一切的一切，甚至包括你的发心，都是缘起，都是虚妄的，缘起性空都是虚妄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修慧。那么这一句就 exactly 点出整个大圣的精神，整个行菩萨道的精神，就是福慧双修。那么这也是《金刚经》最根本的精神，福慧双修。所有无数无量无边众生，我都要令至，我都要度化他们，我都要令他们离苦得乐，我都要让他们证得究竟的涅槃。那么，但是这个是修福啊。但是呢，我却非常清楚的了解，所有的众生，我的发心，甚至我们所说的涅槃，我们所说的佛，我们所说的果位，其实全部都是缘起性空，都是虚妄的，一点都不能执着。那这个就是修慧。好了，那整个精神有了，背景也有了。因为我们之前大概有六个礼拜没上课，所以我们花几分钟时间让大家先进入到这个状况。那第五章讲什么？第五章讲体性相用中间的关系。那么我们讲体性，也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讲性。那么相用呢，相是显相吗？用是用途，很多时候我们就用相来代表。好啦，我们去想想看，这个东西不能弄乱掉哦。因为我们平常为什么，我们之前说我们为什么苦啊，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这所有的显像是这么的真实。但事实上啊，这些显像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相用，相跟用其实是缘起，都是因缘生灭，它不是长久，也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妄的。那我们的痛苦呢，就是抓着这虚妄的东西以为它是真实的，但是它真正的真如本性啊，它的法性啊，它的佛性，有情众生我们说是佛性，无情的众生我们说法性，或者我们就用法性可以代表一切一切，所有有情无情我们都说它的本性，它的法性，它的真如本性，那个是真实的。但是因为看不到摸不着，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存在，这个地方就颠倒了。不存在的东西，它的显象，它的用途，因缘生灭的这些东西，你以为是真实的，抓得不放，但它真正的真如本性你却不知道它存在。所以啊，金刚经就在告诉你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搞清楚性跟相，性跟相同时存在，但是呢，你不能执着于相，相是虚妄的，你要知道真正真实的是它真如。所以啊，金刚经叫你不能着相。那这个不能着相的相呢，有的相也是相哦，不能着，空的相也是相哦，也不能着。你不能说哎呀，那我有的相我不着，我去着空，哎，世俗的一切烦恼事情我都不管了，那我就躲到山洞里面去了，那你就错了，那你就着到空里面去了，空也是一种相啊。所以他说真正的不着相是你不能着有的相，也不能着空的相。如果你不着相啊，那么你见相，你看到这娑婆世界的五光十色各种因缘生变的相，那你就还是有能力能够明心。但是如果你执着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你就看不到他真如本性。所以我们众生看佛啊，也是众生，众生看所有的东西都是众生，但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他的相，我们看不到他真如本性。但佛看众生都是佛，为什么？因为佛看到是芸芸众生他的真如本性。虽然他因缘啊显像啊，不同的众生有老有少，有丑有漂亮，有钱有穷，有聪明有笨，但是无论如何他的真如本性清净本性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佛看到的是你的本性，是你的真如本性，是你原本远生俱来的那个清净本性。所以佛看众生都是佛，他看到了你是你的佛性。那么第五章就告诉你，如果你不着相，你见相不会妨碍你见性，但是如果你着相，那你见到的就是虚妄的相，永远见不到真如本性，那你永远就在五浊恶世芸芸众生里面不停的打转，就在六道轮回不停的打转。这个是第五章所讲的。那么第六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之前讲不要着相啊，有的相不能着，空的相也不能着。所以啊，你看看我们是芸芸众生，我们是凡夫，所以我们着有，我们呢、叫做这个见山是山，我们着有。那么当你发心啊要修行的时候，那么你就说好了，那个我啊绝对不要执着了，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放下，那么我就修修修修修，真的就是把我执啊这些粗比较粗的这些执着啊真的断掉了，我就出六道轮回了。哎，但是啊我告诉我自己，哎呀，我绝对不能再回六道轮回。这个重点很重要。为什么呢？你必须了解到小圣跟大圣的中间的差别，你才有办法一路修到底。所以我们今天啊，你要去这一段很重要，我们再讲一次。我们在五浊恶世里面，这个我们就是这些芸芸众生啊，觉得这所有外面的境界都是真实的，我着有，这个要不得。那我就告诉我自己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执啊，都是因为我对于我的五蕴啊，我的感觉，我的所有一切，我的身体这么的执着，觉得外面的境界，因为我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对着外面的境界啊是这么的真实。那么我修修修修修，终于把这个所有的执着放下了，哎呀，我出六道轮回了。其实这个也很棒啊，你把我执放下了，至少把我执给空掉了。但是现在还有个问题啊，你空掉之后呢，你说哇，这个六道轮回太吓人了，我绝对不能再回来了，我一定不能再回来了，所以我就在我所证得的这个空性里面享乐。这段很重要，我就在哎呀，我证得空性了，我就在我的空性证得的空性里面享乐。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 KTV 的故事，我们这群人就是在那失火的 KTV 里面冲也冲不出来，在里面闷的快要死掉了，然后我终于冲出 KTV 的火场，我到了外面的大草原，哎呀，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我证得了空性了。那草原真好，我再也不要回 KTV 了，我就在这草原上面享受我所证得的空性，享受这新鲜的空气，享受我所证得的空性。这个东西啊，你虽然逃离了 KTV， 原来是执着在 KTV 里面，后来发现失火了想逃，有些人连逃都不愿意逃，有一些人想逃了逃不走，有一些人还真的逃脱了。但是你去想一想，原来你执着着 KTV， 但现在呢你却执着在那片草原上面，所以啊你的修行没办法往上走，因为你只是从一种执着跳到另外一种执着。 KTV 的执着当然是最糟糕，那么你跳脱了 KTV 的执着，你到了草原的执着，草原的确比 KTV 好，但是你执着的草原又是一种执着，你执着的空性又是一种执着。你以为到了草原你就到了究竟涅槃，你到了彼岸，你以为到了草原你以为你脱离六道轮回你就证得空性了，但是其实并非 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你执着在那个空性当中，你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所以这个空啊，不是真正的空，不是真空，是偏空，是偏到一边的空，就是哎呀，好像表面上空了，事实上没有真的空啊。你的层次只是比六道轮回高一些，但你没有悟得真正的究竟涅槃。如果有人说脱离六道轮回就叫涅槃，那个叫做小涅槃，叫做偏真涅槃，不是究竟的涅槃。我现在就开始丢一些比较重要的名词出来，以前讲没有办法接受，现在讲应该开始听懂了。以前六道轮回我出来了，那我以为我涅槃了，事实上因为你执着在那个涅槃当中，执着在那个空性当中，所以这个叫做究竟涅槃，叫做不，这个叫做偏真，偏离真相，偏离真相的涅槃，偏真涅槃，或者叫小涅槃，根本不是究竟的涅槃，不是我们所说的最圆满的大涅槃。你就慢慢了解，你执着在那个草原上面，你又陷入了一种执着吗？只是这个执着稍微好一点点，那个执着没那么重，但是还是执着啊，还是一种执着啊。好了，那所以那个执着在草原上面的人，执着在空性当中的，就是小圣的阿罗汉。所以之前很久以前 K 曾经问过，那我干脆先修阿罗汉，那不行啊，因为你修阿罗汉你的出发点就不对，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停住，被卡住了，根本出不来了，你就停在那里，所以一开始不能修阿罗汉，一开始你就要发心，发的心就是我要修走菩萨道。那菩萨是什么状况呢？好了，这个地方都很重要，还没结束啊。菩萨是说，哎呀，我要告诉我自己，我也不能执着在那个空里面，我不能执着在那草原上面，我要能够回来，我要度众生。就是因为他发的那个我可以回来，我要回来，我要度众生的那念头，他才有能力能够穿越从空再到有。你如果当初发心只救自己的话，你到了那个空，那个的偏空，你出不来了，因为你当初发的心，你就是能够来去自如，所以你到了偏空你还能到有。所以菩萨他层次高啊，他脱离的这个 KTV， 他也不执着在草原上，你去想想看，他也证得了那个空啊，他也证得了空性的喜乐，但是呢，阿罗汉的层次比较低，他只能够安住在那个空性的喜乐上，但是他没有办法借用这个空性啊的能力去发挥到极致。那么菩萨他证得了空性，他利用这个空性再回到六道轮回去救众生，能够带更多的人出到这个草原，就是因为他当初发大心，他才有办法回去。就是因为他回去他的层次更高，为什么？他不执着在有里面，也不执着在那个偏空里面，他是有跟空他都不执着，这个是菩萨道行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听到这边大家应该就明白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就是在 KTV 里面执着的有，这个叫做见山是山，你看到的山都是山，见水是水，但是你看到的是山的相，你看到的是水的相，而那个阿罗汉是什么呢？阿罗汉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他证得了空性，知道那些相都是假的，他就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但是菩萨不一样，菩萨呢，他了解了空性，他又回到了六道轮回，他出入自如，他觉得在六道轮回里面，在空性里面都没有关系，你是在 KTV 是在草原他都不介意。为什么？因为他不执着，他也不害怕，他没有恐惧，所以对他来讲空性的执着也没有了，有的空的执着也没有了，有的执着也没有了，所以呢，他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他先是见山是山，然后到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之后他又回到了六道轮回，两边来去自如，他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青山依旧是旧青山，但是那个境界是不一样，他真正的已经明心见性了，他看到两边的状况。但是呢，还有一点， 其实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这一个啊，我把它讲了，我把它稍微 skip 的中间的一个小的步骤，是什么步骤呢？这个就是第六品里面讲，好啦，我不要执着有，我把我执给放掉了，那我也不要执着法，什么是法？就是我也不要执着那个偏空，我也不要执着万法，因为你看六道轮回、佛法、涅槃啊、空性这些东西都是法嘛，就是你脑筋里面的一些概念，不是没有相的，没有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碰不到的，都是你的意念里面的一些观念价值存在的东西，那个叫法。所以啊，凡人是我执，但是阿罗汉呢，他是法执，他没有办法放下涅槃啊、空性啊、六道轮回这些东西，对他来讲他还执着着这些东西，所以啊他法执还在。那菩萨厉害了，他说我啊把我执也断掉，我把法执也断掉。所以菩萨是不是告诉他自己，我执也断掉，他也我执断掉了，他法执也断掉了，他告诉自己不能我执，不能有法执，那么我执法执都要空掉，那个地方呢他是进入了空。好啦，这个地方重点来了，当你进入到这个空的时候啊，你就告诉你自己，我执也不能有，法执也不能有，那你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你一直执着在一个意念上面，我执不能有，法执不能有，所以最高的境界，也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就是连我执、法执都不能有的这个念头啊，也要放掉。这个东西非常重要，这个东西就是空空。你先把我执放掉，叫我空，之后呢你把法执放掉，叫做法空，最后啊连我执法执都放掉的这个念头也要放掉，就是空也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讲的大三空，这个是金刚经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这个情况就是明心见性，当你到了这个境界就是明心见性。这个是我们第五第六品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这边先停一下，先让你们消化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有任何问题，或者我们互相可以 share 一些 thoughts， 跟着呢我们就复习第七章跟第八章。那这个我们第七品啊其实很简单，第七品是讲什么，因为刚开始我们讲说我执要放掉，对吧，我执是什么，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对于我的执着，我的身体，我的心理，或者我们经里面讲的五蕴，哪五蕴，色受想行识跟外面的境界，这个东西这个执着要放掉。那后来我们又讲说这个我执放掉还有什么要放掉，法执，法是什么，不光佛法，万法，一切法，那这个法佛法也是其中的一种，那佛法也是其中的一种。好啦，那所以呢你所以第七章他也就跟你讲啊，那个佛讲了这么多之后，他就问须菩提，他说有没有阿耨三藐三菩提可得啊，有没有佛法可说啊。其实事实上如果你刚刚讲的这些都明白了，发菩提心，修得证得佛果，或者你要度众生，或者我要说佛法，这一切的一切，其实上次的题目有问过啊， Vicky 讲得很好，这些东西都是空的，根本没有众生可度啊，根本没有佛法可说啊，根本没有菩提心可发，也没有佛果可证，岂有菩提可证。这些东西你讲众生，你讲佛法，你讲佛果，你讲菩提心，你讲菩提，这些东西都是世俗的显象，都是缘起性空，都是缘起的，全部都是虚妄的。第七章就是在讲这个，但是他会提醒你哦，你不要找有，也不能找空。真正金刚经的境界是什么？不找有，也不找空，空有两边啊，你都不执着。真正圆满，就是说真正他真金刚经的境界是什么？修行最高明心见性的境界是什么？是空有两边同时存在，是性跟相同时存在。你不可能只有相没有性嘛， 你也不可能只有性没有相，你如果只有本性没有相用，那你这个体性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又没显相，又没有用途，那你的那个如来法身也没有用啊。你如来法身为什么要有如来法身？因为你希望能够度化众生啊，所以你会有报身去度化菩萨，会有化身去度化芸芸众生啊。你只有个法身，没有报身跟化身，那怎么可能没有用嘛？因为我们所以说人天生我才必有用，你有体性就一定会要有相用。你任何一个体性，你一定会有用途嘛，你一定会显相嘛，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只有相用没有体性行吗？那当然不可能嘛。那这个东西是个虚无缥缈完全不存在的东西，所以体性跟相用是同时存在。你不能执着相用，你执着相用那是执着于有，你也不能执着于体性，你只执着于这个真如本性，只执着于这个空性，那你着到空里面去了，那个空就不是真空，是偏空了。所以是体性相用同时存在，双融的，它要并存，而且是双融，互相依存，这个东西才是最圆满的。那这个情况是整个金刚经啊，或我们所讲宇宙人生的真实现象。所以第七章就告诉你，其实啊，如果是以如本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如来德，如来什么什么，如来所说法，以如来以体性，我们说如来就是讲体性，以体性的 perspective， 没有众生可度，没有佛法可说，没有菩提心可发，也没有佛果可证，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那这一切的一切，你所看到以为发生的事情，那都是相用上面。他就把体性啊跟相用讲得很清楚。那么到了第八章啊，是整个性啊前面八品的结束啊。哦，还有一句很重要啊，你们去禅坐的时候，禅修金刚经的时候，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知不知道无为法跟有为法是什么？有为你就去想嘛，这个名字很好猜啊，有为就是有所作为，那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个相用上面的，我们一切我们的五蕴啊，我们这个境界啊，这个一切虚妄的这个相，我们叫做有为法。而无为法是什么？无为法就是我们的清净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的体性上面的东西啊。所以啊，一切的这它意思是什么？一切贤圣啊，都是在无为法，在明心见性上面下功夫，有差别。这个功力，这个、可能功力低的啊，火位低的，如果世俗上面上火位低的，就是明心见性上面的功夫还不是很够。那越往上层的修行的，那个明心见性越厉害。你说这个菩萨啊，可能见到如果你已经明心见性了，都还有差别哦。你明心见性，好像你见到了这个初，你等于说是我执放掉了，法执放掉了，最后连我执法执要放掉的那个念头也放下了。但是念头放下的是放下一点还是全放下，那也有差别，对吧？所以你念头都放下的时候，你已经算是明心见性了。但这个时候是在无为法上面，明心见性也有差别。你刚放下，你等于看到了初二的月光，有没有看到月光？有啊，但是只有一条细细的一条线。那你功力越来越深，到最后到圆正佛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满月的月光，那不一样的，差很多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什么叫做所有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都是在明心见性上面下功夫。明心见性是什么？就是从不着相啊开始修啊。那个什么样的这个人叫贤圣？你差不多要有果位了。所以果位就是你要修到某一些烦恼，比如说我执要断掉某一些我执之后啊，才算是有一个果位。那这个我们到时候讲第九章再说啊。那么第八品呢？第八品啊，是对于整个前面的八品，就是我们讲信心的这个信这一段啊，做了一个总结。那么他这个总结很好玩，他是告诉你啊，因为这本金刚经是讲给凡人听吗？所以他还是希望你能够行善啊，要相信金刚经带给你的这个带给你的好处哦。那个我们还在修行，所以大家还是希望说，哎，我念这个金刚经到底有什么好处啊？那个他就告诉你了，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啊，用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金银财宝，这么多的七宝去布施， 那这个人得的功德大不大？那肯定是大的嘛，一定大，怎么会不大？那但是啊，他佛就告诉须菩提，他说很好玩啊，他说他先问他说这句话哦非常重要，他说什么？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他须菩提，因为佛问须菩提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宝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来布施，这功德大不大？福德大不大？须菩提说甚多，世尊，当然大，就是很大很大。那么何以故？下面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得福德多。他说很大，但是为什么会讲很大呢？他说因为我是从相上来讲，这个福德啊是福德相，不是福德性。如果你从相上来讲，当然是很多啊，这么多的七宝去布施，那功那福德当然大。你如果是从人世间这个相上来讲，但是从性上，他说因为这个福德是福德相，不是福德性，所以呀、啊、才说这福德多。但事实上啊，真正的福德啊，真正大的啊，是从应该怎么讲，但是如果从性上面来讲，我们说我们不讲这个福德大不大，其实从性上面来讲，表示呢你已经不再去在意人世间的福德，我们讲的是功德，那那个才是真正的真正最大的福德，那才是最厉害的，是从性上来讲那个功德。因为你人世间的福德怎么说都还是有一个，应该这样讲，它都是还有一可以计量，都是可以以数字来计算，再怎么大它都有一个数字，都有一个形容的方法，那这个东西都还不是无限大。真正大的是功德，是以性上来讲，我根本不要人世间的福德，人世间的福德你就算当国王宰相怎么样的东西，你都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那真正大的是功德，真正不可思议最大的其实是功德。功德是什么？是让你能够出六道轮回的福报，让你出六道轮回的果报，那个才是最大的。所以从福德相上面来讲是很大，但从福德性上面来讲，这个东西根本不算什么。福德性是让你出六道轮回的功德，所以啊，这个就比较，如果你三千大千世界金银财宝去布施的时候，你得到的是福德，很大的福德，是在人世间的福德，是福德相上面来讲。但是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金刚经，那那个福德那是大过刚刚所讲的福德，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大功德。你如果能够听金刚经，而且啊你能够受持读诵，受持是什么？受是 internalize， 是你已经完完全全的接受，已经内化了。持是什么？让无时无刻，应该是说从来没有把它放下过。持是抓着嘛，你从来没有把它放下过，也就是你无时无刻不照着《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在做。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受持，甚至我们一定是先读诵嘛，才会受持。受持之后你还能够为人演说，你能够为人家说几句金刚经，不用讲整本哦，他说你讲个四句偈，一句两句三句四偈，那这样子的功德都已经胜过你用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珠宝去布施。所以他说你就知道，你可想而知金刚，你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金刚经的功德，它的正量是这么的大。他说为什么？他告诉你，因为所有的诸佛以及所有的菩提，菩提是智慧嘛，所有的诸佛，所有的正等正觉最高至高无上的菩提啊，全部都是从金刚经出来。所以金刚经是佛教里面一本大经，很重要的一本经文。当你金刚经念熟念透了，你其他的经文基本上不可能看不懂。好，那但是他又告诉你，他现在告诉你，哇，你念经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金刚经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功德。那他又告诉你，但是啊，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有意思了。他先讲功德，但最后一句他还来那么一句，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什么意思？叫你虽然讲了这么多一切的一切的功德啊，但是不能着相啊，佛法也是万法中的一法呀，佛法也是缘起性空啊， 所以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这个意思就是说佛法呀，从相上面来讲啊，从，对不起，从性上面来讲啊，根本也是缘起性空，也是虚妄的，也不能执着。佛法都不能执着，更何况佛法以外的东西。所以呢，他等于最后第这一品啊，做了两方面总结。一方面告诉你功德很大，你要去读诵受持金刚经啊，你要为人演说金刚经啊。但 at the meanwhile， 他也告诉你，但你还是不要执着呀。所有的万法皆空啊，所谓空是说所有的万法都是缘起性空，都不能执着。那这个地方就为《金刚经》前面的这八品做了一个很好的 ending。我看现在差不多，你们也8:30，所以啊，我们今天算是把第八章全部总结掉了。那么第9章开始，啊，第九章啊是在讲那个小乘四果。那个我们下次会讲第9章四果啊，有四个果位，一个叫做第一个果位叫做须陀洹，那么第二个果位呢叫做斯陀含，第三个果位呢叫做阿那含，第四个果位叫做阿罗汉。小乘啊，一共有四果，就是说虽然小乘我们说它的发心跟大乘不太一样，但是能修到阿罗汉也是了不起的啊。那个出三界了，那个修到阿罗汉，那么他就第9章是在讲什么呢？第9章就在告诉你啊，其实小乘四果啊，也是在无为法上面下功夫，也都是希望啊，把所有的这个执着啊，能够放掉，能够放掉。那我们上次有讲过啊，那个就之前也讲过啊，这个小乘啊，那么几个烦恼啊，有没有借？我是不是有发一张照片给你们？第一步啊，叫做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执。那么你把见思烦恼放掉，我执放掉，那么你基本上你就出了6道轮回，你得到的果位是阿罗汉。那么在阿罗汉之前呢，还有三个果位，你就一步一步往上走，最后啊，所有的见思烦恼都放掉，所有的比较粗的我执都放掉以后，你证得阿罗汉果位，你就出6道轮回。那么对于阿罗汉来讲，对于小乘来讲，他就停在这里了。那么对于大乘来讲啊，他没有停下来，因为呢，这个地方只破了我执，那么他继续要再往上修，就把下面一层叫做尘沙烦恼，哦，尘沙烦恼那个叫做法执，比较粗的法执。那么比如说，他那时候要放掉的什么？比如6道轮回啊、佛法呀、涅槃呐、啊。这个12因缘呐、啊，或者是什么这些所有的东西啊，苦集灭道这些东西，它通通这些法，对于这些法执啊，它全部都要放掉。那个东西叫尘沙烦恼，这些执着是比较轻微的法执，比较轻微的执着。前面那个我执啊，你看是讲相嘛，是讲你的眼耳鼻舌身，你的身体，还有你外面跟所接触的境界那一块执着放掉了之后，那第二段的执着是什么？是比较细微的。对于这些概念上面的这个执着法执，你意念上的执着要慢慢放掉。好，放掉，放掉，放掉之后呢，好啦，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还没有明心见性。为什么？你我执我法执放掉之后还没有明心见性哦，你要再多放掉一品无明烦恼。第一层呢，叫做那个，因为我应该照片有发给你们。第一层呢，叫做这个见思烦恼叫我执，第二层呢叫做尘沙烦恼叫做法执，第三层叫做无明烦恼，是更细微层次的我执跟法执。那这个时候你起码要断掉一品无明烦恼，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执法执要断，我执法执那个念头最细微的念头都开始断掉一些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明心见性，见到一的初二的月亮了，就慢慢来。那么第9章啊。讲的是这个小乘，它有四果，告诉你是在无为法上面呢有分别。那么第9章讲完之后呢，第10章讲什么呢？第10章啊是用第9章是用小乘四果来做例子，到了第10章呢，它就用佛啊还有菩萨来做例子。第9、第10章就是用小乘四果还有佛还有菩萨来做例子，来解释。其实啊，这所有的贤圣啊，都是在无为法上面修功夫。 都是在无为法上面比较，看你的道行有多高。那么我们说修佛啊，是你放的越多，你的位、你的那个层次境界越高。所以你看，小圣四果放掉，然后菩萨放更多，那佛放到的是更多，全放掉的，完全是无智亦无德，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到最后啊，完完全全的心无挂碍。因为心无挂碍，所以无有恐怖；因为没有恐怖，所以你不再颠倒梦想；因为你不再颠倒梦想，这个时候你就永远的离苦得乐了，你就证得涅槃。所以第九章、第十章在讲这个，那么十一、十二两章呢，又在告诉你：哎呀，到了这里呀、啊，你已经明心见性了。然后他就告诉你那时候的功德是什么样的功德。所以未来的四品大概就讲这一些。那么我们下次上课啊，因为第九、第十品呢，比较多是一些弟子，所以我觉得会讲得很快。我们下一次大概可以把第九、第十品两品都讲完，会讲得很快。那么第十一、十二品，我觉得就是九到十二品啊，我觉得会讲得很快，因为都是例子。前面是观念，观念很重要，它让你有信心之后，为什么解？他就开始让你给你很多的例子啊，让你能够更加的理解前面所讲的东西。现在已经有信心了，所以后面九、十、十一、十二四品呢会比较简单。那么到了第十三品、十四品啊，那又是一个梗，就是说那又是一个坎。那过了以后呢，十五、十六品也很简单。那么这样子，我们《金刚经》的上半呢、啊，大概就上完了。所以我在预估第九、第十品大概一堂课，十一、十二呢又一堂课。那么十三、十四，我们就 take time 慢慢讲，啊、哦，看看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就花多少时间。那么最后十五、十六比较简单，我们就把它结束掉。那么大家就很有成就了，《金刚经》上半竟然就讲完了。其实前面八品讲完很不容易了，好吗？